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关城》，作者是词，梁小鱼团队制作，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87集，阿音一口一句的方老师叫得他差点憋不住笑，赶紧转身回到了讲台。离阿音两排距离的女同学带着探究的语气问道， 姐姐，你是方老师的女朋友吗？ 阿音转了转眼睛，从容回答，在筹备婚礼。女同学了然状点点头，会说话的还要加上句， 啊，方老师特别洁身自好，我从来没见过他和别的异性走得近呢。 阿音心想， 我信你个鬼，明明上次还有女生说讲堂好久没来。 铃声响起，女生回了头，下一秒就在班级群里散布消息，再传到上方关城下节课的隔壁班去。讲台上的人满嘴阿音听不懂的英文，她转了转手里的笔，发出个奸计得逞的笑。整节课结束的时候，休息时间很长，有同学问她问题，她放下了笔，也准备休息会儿，杵着下巴呆呆地看她。那吃念了一千年的面庞，低着头在书上写写画画的样子太熟悉了，他曾经在清觉宗和华觉宗的疗房内多少次看他这般认真的书写，只不过那时候写的是典文，现在写的是英文，总归阿音都不懂，可他会为了他阅读典文，也会为他学习英文，情爱的力量也太过巨大，无形之中让鬼界的阿音姑娘提手执笔，你与这短暂的岁月静好。发着呆，默然对上他投过来的视线，两人千年的羁绊，阿音清楚地感觉到那眼神中带着责怪。阿音吐了吐舌头，还要对他扮鬼脸。 韩姨，你戏弄我。 一上午的课结束，方官城仍旧站在讲台上，声音传到了阿音这儿，故作严肃。方老师，我只是把将来的既定事实提前告知他们。方官城低头收拾东西，细细咀嚼他说方老师那三个字时咬的读音，忍不住扬起嘴角。他一向会逗他笑，和上次是同一栋教学楼，方官城大部分的课都在这里上。两人第二次走这条路，阿音已经记得清楚，只不过这次换阿音走在里侧，而那把通身黑色的遮阳伞正握在方官城的手里，遮住的仍旧是他自己。方老师， 翘起来没完了。 我就是觉得叫方老师也还蛮好听的嘛。 你叫吧，但是杜绝师生恋。 阿音迟疑许久开口，为什么不能师生恋？ 违反规定。 把人塞进副驾驶，方官城收了伞上车，看阿音若有所思的样子，凉飕飕开口， 我有学理的微信，你们俩最近在朋友圈一起发哭脸表情惋惜的小说男主角是个老师吧，我看你这一周啊，倒不是忙着学英语，而是被他带着沉迷言情小说。 手里攥着安全带，忍不住用指甲抠。阿音心想， 明明我也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这么心虚呢？ 男人挑了挑眉，状若无意地扯开话题， 新发型很漂亮，想吃什么？ 然后带着被唬住的阿音去吃午饭。五月中旬，药叉在日本买了个寺庙，算是他近些年最想做的事情宣告达成所愿。鬼界药叉一族融合了大势鬼的秉性，即便他现在化为了人身，仍旧摆脱不了对寺庙宫殿的热爱。宫殿是买不起了，寺庙还是可以的。直言前有杜子美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他就是大庇天下药叉俱欢颜。碧丽听了翻白眼，阿音直接打断他说，不止阴魔罗鬼绝技，药叉一族也没几只喽。本来药叉打算去日本处理异婴事务，仗月却带他去了。阿音不问缘由，而是笑着劝他 可以结识结识日本的鬼，反正那边的白鬼大部分也是早年古代传过去的，算得上是同根。他冷着脸不置可否，还祝阿音一切顺利。大学里学期刚过一半，阿音的店都有人看管，他只周末过去查账，平时的时间里尤其是上学日都在奔赴学校的路上。从春末到夏初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未错过方官城任何一节课，即便听不懂正正出神也绝不缺席，好像在无声向他暗示，我对你用的是真心。有时候方官城望向最末排的那个身影，恍惚间总有那种一眼万年的错愕感，好像这个人忘了他很久很久，久到宝塔古刹不知倾塌了多少座，久到他方官城不敢细想，而木雕两人都绝口不提。他不再追着卖，他也不再提买，好似比交易更重要的是两人如今的交互。方官城仍旧做一些情境模糊的梦，梦醒后对梦中所感异常清晰，拼拼凑凑起来算得上是圆满情缘。话本里最世俗缩影的故事，一见倾心后关切追求，男子赚钱得入住大屋，有情人成婚登报摆宴，日日都是冬日缱绻不曾相离。这甚至让他怀疑最开始梦到的中弹流血无边哀哭是另一出戏码中的故事，他永远不会知道那是结局。这段时间之于阿音，仿佛回到了盛唐时和竹寒的那段时光，他百般靠近，只关城不再红脸，而是无形化解。阿音总讲，说不准哪天我就对你失去了兴趣哦，关城。他笑着听进去，却不当回事儿。可扪心自问，实在算得上是幸福的不太真切。阿音甚至自然地告诉他，自己味觉不是很灵敏，除去短暂的惊讶，关城不厌其烦地告诉他每一口吃下去的东西的味道，还要仔细形容。阿音时而来了兴致，扯着他讲无聊的故事，实则是填补当初盛唐时欠他的承诺。可他次次听得认真，还会仔细纠正他不合情理的错误。阿音问他，关城，你这么好，到底什么时候跟我在一起啊？ 等你不再处心积虑勾引我的时候。 阿音眨眼满是不解，抬头看星月清冷相伴也算圆满，他为眼下日日能够见他已经满足，是那种足够躲在被子里哭泣的幸福。大千世界菩提众生之中，关城永远是最好的关城。彼时阿音不知，在关城的眼中，他所流露最本真的样子才叫他难以喜爱。 感谢收听本集，更多精彩多人趣，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